咖喱飯的聽眾先對不住先。啱啱大家Gary 就見到個裙拉褲甩咁樣拎住呢啲啱啱完成嘅呢個公仔頭入嚟，咁咧就喺葵芳葵興啊工廠區就呢個滾翻出嚟，咁唉真係慘啊！吸足呢個一個禮拜， 幾好啊！一路吸一路嗨，不過應該會唔會神志不清啊嘛？係 咁啊，唔會咁唔會咁啊，因為實際上咧就好多謝我哋城寨人嘅即係。那種支持的力度呢真是非同小可。首先就是呢即是一個這麼大型的 project 發動的時間這麼短呢是很困難的。我們就希望在12月8號當時我們發動的時候都不知道有沒有不反對通知書。所以呢就想怎樣用一個方法去吸引多些人出來。因為當日就是國際人權日。而國際人權日呢我們相信呢就剛才你先提起我們上一次動員城寨人呢已經是6月16 號 在維多利亞公園，我們有差不多接近2000人，是舉起英文的標語，就是向國際 求助，當時是。事實上也是有很多的國際傳媒的 cover，也有一個很多的人來去幫忙，這樣。我希望呢就是今次呢是半年呢差不多已經是去到12月了， 相隔了成超過5個月了， 5個月之後再一次動員我們的城寨人出來，不過今次就升了呢，真是這半年來我想香港人都升了呢，我們上次就舉個紙牌， 是紙牌的那時候是 A3 那是你做的了，已經是6月9號才那些我做 A3 的紙牌， 6月16號你做的， 是那這半年來的香港人已經不斷升了，個個都大家看到我這個後面呢就係見到呢個咧，就係中咗藍水嘅，係 嗰個， 係啊，據說叫無汗版本呢個。咁呢個咧就係大家見到咧，就係呢個一個小熊維尼化嘅呢個 Pippi。係 啦，用顏色同埋個鼻你就睇到。 大家睇個鼻同埋睇隻眼同埋個眼眉就知道係小熊維尼咁啊，堅嘢嚟噶，話俾你聽。係，我警棍搏幾嘢都唔會散嘅，因為係用玻璃纖維做嘅。咁亦都咧，呢個勁啊，呢個。這個有個名字叫 Blue Object， Blue Object 是的，叫做人一藍就老變殘，大家看到他的眼睛、就是這個、都不能動的這樣的，即好像是 反白眼一樣，不用思考你會看到是很多是條件反射、 在我這裡好，拜拜， 有更有另外一 批送緊幾廿個嚟啊，係啊， 足嚟， 即刻收貨，因為咧，邝永孫就喺，亦都係喺工廠大嗰度，咁啊大批貨喺佢嘅車嗰度，咁未完嘅，做完節目再翻去，係啦，咁啊再翻去畫，而家咧就係已經去進入到最後階段，即係打磨啊，好多嘢之後咧就要去即係繪圖啊，咁繪圖就好 creative 啊，咁啊好多謝啊黃師傅夫婦啦，就同埋阿郭。郭生啦，好多即係喺啲行啊，因為我哋唔識噶嘛，但係佢哋係做玻璃纖維 專業嘅，佢哋 賭武我哋啲資深嘅會員啦，七路仔啦，即係阿黃生啦，咁啊 Shelly 啦，亦都係我哋城寨人，即係每一次我哋出動，佢哋都會出嚟嘅，係啊，咁啊有一啲 勇等勇等 新幫手，但係嚟足咁多日嘅有好多真係。上個禮拜五開始 係嘛， 做到而家一個禮拜，Adrian 啦等等。咁啊，影相嘅呢個肥仔啦，咁上次就幫阿 Lens 去助選，已經見到佢噶啦。 你諗下，平時做一個都唔容易啦，你仲講緊100個嚇，接近100個做足一個禮拜咁樣係嚇。 咁所以就呢個亦都挑戰真係高難度啊！每一個都唔同嘅其實，同埋每一個有 message， 即係話我要俾國際傳媒睇到咧， 講得到嘅。 係啦，後邊即係有啲 slogan 啦，未整嘅而家。咁咧就。人哋埋嚟問你嗰陣時候，你有個 story 話俾佢聽，即係我哋呢半年嚟香港人 suffer 嘅係幾咁犀利。咁但係我哋仍然係有一種樂觀自信同埋幽默嘅態度。我覺得悲情係一回事，但係咧日子仍然要過噶嘛。如果你冇一種咁嘅態度，即係我哋花咁多時間，差唔多不休不眠不休一個禮拜，目的係咩咧？其實係好辛苦嚟嘅，真係坦白講，仲慘過做書展啊！即係對我嚟講，老人家 勞心勞力啊！ 邝永孫就係啲嗰啲，佢本身 TG 已經皮膚敏感，係 嘛？ 喺中大嗰日之後，咁啊結果咧就再俾啲化學物品刺激，就更敏感， 係 皮膚更敏感，係啊！咁所以就要晚晚翻去搽藥啊、敷熱敷啊等等。 咁都冇辦法，不過我覺得係好開心嘅。 開始咗唔停得嘅， 係啦，好開心，因為我見到呢個 Blue Object 完成咗之後咧，大家都好開心。特別係戴起咗之後喺度做一啲好低能嘅動作咧，係好好笑 嘅。直情係城寨嘅行為藝術啦，係。 我諗冇一次遊行，我諗國際上都冇一次遊行係做咁多嘅玻璃纖維嘅頭套，過百個嘅玻璃纖維嘅頭套咁樣。咁嗱，如果你係城寨人咧，你想參與呢個行為藝術或者呢個抗爭嘅方式？一個全新的抗爭方式的巡遊的方式呢、嗯、你就可以呢是 WhatsApp 告訴我們聽，就是跟這個現在熒光幕的電話一樣的6731-1717 就是你告訴我你們有多少個人是會來這個的參加這個的遊行、嗯、那我們呢星期日中午大家記住了，星期日的中午12點我們會在觀塘我們這個書店這裡集合先，是然後我們會先約了我們的攝影師、 嗯、 我們自己拍攝了集體照先， 是 如果不是就拍不到的， 做一個紀錄， 是如果不是就去到這個， 因為去到起點那裡圍 院就搞不定了，是很多人子彈的群眾湧過來這樣就散了， 你連那條隊啊，即是上百人準時去到某一個地方找地方找空間集合都不容易， 不容易真的。所以我們先就12點在觀塘海濱就會拍了這個集大合照、嗯、大合照都很震撼的、嗯、其實然後呢就我們會一起出發，就去我們未必會入圍院的，我們現在就準備呢就在這個鵝頸橋集合、嗯、就約了這個匯合這個敲擊大樂團、 哦、 我們有些朋友是做這個敲擊樂的，咁咧就係佢哋 D I Y 咗好多呢啲大鼓啊、細鼓啊，我喺沙田遊行都同佢一齊玩過。 又有視覺，又有聽覺喎、啊。 係啦，好即係、就是、你睇我哋去南美洲啊，好多地方嘅人哋嘅遊行就係咁嘅。咁我哋亦都試過之前六月，我哋就舉牌啦。 嗯嗯。 咁而家我哋就試下另外一個新嘅巡遊嘅方式，用呢個巡遊嘅方式。咁但係就唔係話純粹係玩嘅，而係大家真係有個好 clear 嘅 message， 因為呢個係國際人權日。 係啊， 香港過去半年嚟被侵犯人權嘅情況無日無之。咁、 嗯、 我哋係要作出一個抗議，但係呢個抗議咧，我覺得係要表達到香港人嗰種嘅創意、嗰種自信。 嗯嗯。 因為當你面對獨裁者嗰陣時咧，你仍然咧敢於咧用呢種咁嘅方式嚟去嘲笑佢咧。其實呢個就係代表緊我哋嘅一種嘅自信嘅態度。 咦，防暴就算走嚟敲都唔容易喎，係 呢個 有一個頭盔嘅作用。 呢個可能一敲個腦就殘。咁啊，Blue Object 啊，好多嘅，我哋有呢個 China 時啊等等，不能進錄。係。咁啊，亦都好感激好多參與嘅城寨嘅朋友咧，佢哋自己設計咗好多 character。係。呢個係一個集體嘅成果嚟嘅。當然發起人就唔係我，其實係邝永孫。 哦。 啊。邝永孙就呢个一决定做嘅嘢咧，就系呢个一往无前，咁咧就系呢个用呢个即系最大嘅意志力去完成佢，咁所以咧佢就话100个系啦。当初其实我谂系算啦，做得几多得几多。 我以为你有50个都不得了啦，已经系你谂下，净系放嗰个位置，你知道要几多空间，仲要做喎，好多材料嘅喎， 同埋我哋好多专业嘅朋友嚟帮我哋。咁就當然有好多係上嚟打卡啊，好多上嚟玩一陣就走咗啊，咁樣咁都有。但係更加多嘅咧，其實係一啲專業嘅，即係佢哋識呢行嘅，譬如識批灰嘅裝修師傅啦， 哦， 係啊，識揾原子灰嘅師呢個咩啦？譬如我哋有一個嚟足咁多日嘅，工都唔翻，係啊，好犀利嘅。咁亦都有一啲咧係好 廉價， 亦都係好即係 commit 同埋係即係差唔多對我哋嘅支持咧係奮身嘅。咁譬如有啲係懂得做玻璃纖維、 嗯、 做玻璃纖維嘅嗰啲車啊、 嗯、 遊艇啊嗰啲玻璃纖維嗰啲、哦、師傅啊，咁我叫佢個名字叫保時捷嘅。 保時捷 係啊， 係代表佢做玻璃纖維嘅速度。 係啦，即係唔係佢幫嗰啲車做玻璃纖維啊？ 咁勁啊，幫保時捷做車，哇！咁你真係專業中嘅專業喎，係嘛、 啊？改車學啊， 好嘢！ 咁呢啲就勁啦，真係。咁你何況對佢嚟講，當然做呢啲係小兒科啦，係嘛？ 試執對佢嚟講係。 咁啊，亦都有幫我哋印嘢㗎啦。咁因為我哋後邊咧，其實咧而家未黐啦。嗰個公仔頭後邊咧係會有啲 message。 有啊，頭先我見出邊擺咗喺出邊嗰啲有。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聽日我哋就會細執印字，英文為主嘅。我哋都係希望俾即係國際傳媒，佢係一個好奇心問：咦，其實咩嚟嘅咧？其實每一隻。 我希望每一個戴住頭套的朋友都可以將個故仔話俾佢哋聽。譬如有啲係有子彈嘅， 係哦， 我哋唔係嗱，當然唔係揾真嘅，係複製， 複製 係啦，用呢個玻璃膠同埋玻璃纖維複製。亦都係當頭先見到啦，中咗藍水㗎啦。 嗯，係啊， 咁、 這個、 亦都有各種各樣受傷嘅情況㗎啦，咁樣。咁就係過去即係代集大成啊，用一種即係其實有喜又有悲，當然你見到可能戴咗落去好有好得意嘅，其實大家因為佢個 size 啊，其實 係有啲苦中作樂或者黑色幽默嘅係。 係嘛？佢好得意嘅其實，但係嗰個故仔即係究竟點解係小紅維尼咧咁樣？咁後邊有故仔喺度㗎嘛？咁變咗就係一個嘅，即係令到大家除咗去遊行嗰陣時嘅即係一種樂趣之外咧。 咦，我件衫襯曬喎，我又係藍色喎。 嗱，你睇下你咧，你望咗佢隻眼就知啦。但我一齊戴埋，幾得意啊！其實，啱唔啱？ 係，我可以做好多動作噶喎，係。 我哋會 fix 咗佢啊，唔會喐嚟喐去噶啦，咁樣啊，咁就會容易啲移動啊。咁將來咧就會用，都會繼續去希望咧。我覺得即係譬如好多區和你 lunch 咧，咁如果有佢哋出現，咁大家都好開心啦。 吉祥物 啊，或者去每個區議會嗰度拜訪下你哋咧。 係啊，可以展覽咯。 係啊， 可以巡迴展覽嘅。其實 一個 people's art， 我覺得係一個群眾嘅藝術。 巡迴展覽 係。即係雖然啊，邝永宣就係發起人，但係咧就係一個群眾藝術。 嗯嗯。 就即係差唔多冇佢嘅意志，我覺得冇辦法完成。你知道我哋呢啲做到咁上下就，哎呀算啦，不如做50個算啦，不如做60個算啦咁樣。因為做一個都好，即係好多工序真係，即係亦都係勞心勞力。 而且睇下個尺寸有幾大個就知啊。 都唔好講錢啦，即係買纖維啊、買玻璃膠啊等等嗰啲咁嘅嘢。日日我哋走去深水埗，每朝 不斷入貨， 不斷遠啊，用遠啊。因為嗱，我哋啲朋友因為佢哋唔係咁專業噶嘛，所以佢用嘅量啊，譬如用膠水嘅量啊。用玻璃纖維的量咪會大咯，係好簡單嘅啫，你知唔知啊？嗰個油數啊，你油完之後一分鐘唔處理，即刻硬曬， 咁就劈得廢咗㗎啦，廢咗㗎啦， 就劈得㗎啦，係啊，跟住嗰對手襪黐曬纖維，就劈得㗎啦，咁樣每日就係買纖維手襪，買纖維 量 係 好大嘅， 好犀利。但係個目的，我覺得個初衷都係一樣，同六月九號，好多我哋嘅朋友六月九號係參加過我哋遊行，咁啊，當時我哋亦都係即係舉起我哋嘅示威牌，咁啊。當時冇乜人去集體去舉牌嘅，我記得。咁啊，我哋反送中已經開始嘅嘛。係 啊， 你唔記得嗰個手？ 哇！派好多啊，派好多出去嗰陣時。 嗰個手嗰個係。係啊。咁又跟住就到6月16號咁樣。咁之後我哋7月1號都有，咁但係就開始越嚟越多團體佢哋識得去舉牌示威嗰陣時，我哋就冇再號召大家。咁今次 又出現啦嗰陣時。 係啦，今次我哋就係12月8號有不反對通知書嘅，其實。 昨天發出的了，比想像中早，很多時候是星期日遊行，星期五，即是今天才發出的，今天已經早了一天。 我估人數是會相當之多，因為你對比上次紅磡那次， 上次尖沙咀都說了35萬、38萬， 我估今次起碼50萬以上，咁亦都係受到國際關注，因為呢個係區議會選舉之後，再一次顯示我哋即係喺國際人權日裏面，香港人對於人權受到踐踏、人道危機的一個抗議，其實我覺得是雖然係即係大家回憶起上嚟呢半年係好痛苦嘅，我覺得，但我哋仍然係即係要去一種嘅正面嘅態度去一路去繼續抗爭落去。 係啊，係啊，我哋有議員去到荔枝角拘留所嗰度有。接近100名啊被捕嘅人士，咁有啲嘅精神狀態係唔錯嘅嚇，咁啊透過民主派議員就同對外講，就話叫大家撐住啦，佢哋即係撐得住嘅，希望大家一路走落去咁樣嘅。 因為我覺得而家到而家都係其實大家所謂和勇，即係兩種嘅取向咧，係有默契嗰個建立嗰個 bondage 好強。即係你睇區議會選舉睇到，其實亦都我覺得喺每一次嘅遊行裏邊，即係大家對佢到而家政府仲係出曬口述叫你割席啊嘛，警察都仲係叫你割席啊嘛，咁但係即係核爆都唔割呢個已經係大家嘅常識。 係啊，仲有和你 lunch 嘅，而家每日都有嘅。 有我嗰日葵芳先見到， 仲有㗎。 嗰啲 promo 即刻全部喺所有街角企曬喺度啊！係 啊， 我諗如果到我哋如果和你 lunch 出動咧，各區和你 lunch 去探訪佢哋咧，都幾有趣 啊！係啊。係啊，巡迴係去係去參與唔同區嘅和你 lunch 啊， 係。係啦，咁我哋咧就星期日咁咧就係再提醒大家一次，你可以咧就係 用 WhatsApp 嚟話俾我哋聽，我哋咧就係希望成扎人咧參與咧，就係呢個嘅十二月八號啊，我哋叫做豬蛙大巡遊啊，係啦，豬蛙大巡遊，咁咧心機就一啖啦，係啦，心機就一大啖，咁咧希望咧就係大家可以咧亦都有一個嘅參與，咁記住。先上嚟集合，我哋喺出邊觀塘嘅海濱長廊嗰度，大家先嬉戲下先，玩下先。咁然後咧就去跟住呢個大樂隊，咁咪一齊喺呢個即係都幾有趣，我覺得諗起。 喺鵝頸橋係起行咧，抑或喺嗰度係有街站係去迎接嗰啲遊行人士啊？ 我諗就我哋唔會喺個隊頭嗰度同阿岑子傑呢個爭。呢、這個咩嘅？咪佢哋自己行咯。咁到咁上下，我哋咪行翻出去。咁佢哋過嗰陣時，我哋都幾開心喎。我諗，因為我見到好多街頭嘅嗰啲嘅文宣咧，連龍牆咧，就係豬仔同阿連豬同阿 Pippi 咧係手拖手嘅。咁如果我哋咁樣喺度手拖手先咧，等佢哋過咧，我諗咧真係好有趣。 係啊，同埋有 interaction 啊，大家可以互相打氣啊。 係啊，大家互相打氣。咁然後我哋就即係中間加入遊行隊伍咧，咁樣。即係變成係呢個遊行隊伍嘅一部分，我諗都幾聲勢都幾壯觀，其實。係 啊，今次係和李飛嘅超級動員啊，因為過去多次啊，應該係民陣 四個月嚟 連續四次都唔批呢個嘅不反對通知書，甚至乎直情係發出反對通知書。 好似四個月嚟第一次係嘛？ 係啊， 八月之後好似冇出過㗎啦，我記得。我參加的民陣的遊行裏面流水的試過啦，那個都冇啦，流水。 流水都冇噶， 集會嚟噶嘛，嗰個 遊 行嚟噶，係遊行變咗集會嘛，係啦。 八月中噶啦，嗰次已經係。 咁所以我就希望 八一八啊，如果冇記錯係。 十六號出過嚟的朋友，今次再出嚟，係嘛？我哋花咗咁多心機，其實只有一個目的，就係我哋希望和李飛的朋友，話俾世界聽，香港人我哋的鬥志，我哋的團結，仍然是一如六月嗰陣時，係冇改變過。係嘛？雖然林鄭月娥用很多方法嚟去拆解呢個嘅和勇呢個嘅團結，亦都好多嘅 KOL 不斷煽動啊，用各種各樣嘅挑撥離間嘅方式。但我相信今次嘅香港人係比五年前咧係的而且確係學咗好多嘢，進化咗其實。咁所以就呢個我覺得好緊要嘅。其實 過去六個月啦，嗱六千人被捕嚇，咁啊起訴嘅比例咧係超過一成嘅咁樣係嚇，咁裏邊咧差唔多有六百名啊，最少六百名係細過十六歲以下嘅嚇，咁啊仲有呢個美國香港人權法之所以通過，就係因為前線嘅手足流血中彈被射爆肝，冇咗半邊嘅腎胰臟咁樣咧係換取翻嚟嘅嚇，咁就你話三霸都仲係醖釀當中，又或者係新一輪嘅三霸又係醖釀當中啊，唔容易啊，咁樣係有好多香港人睇到而家話法國，哇！你睇下法國幾犀利， 八十萬專業人士罷工， 成個城市停擺，佢哋嘅意志比香港人強。 佢學咗香港，我要攬炒喎。 係啊，我哋知道香港人嘅強項而家唔係罷工，不過嗰個會繼續係醖釀。咁但係我哋強項一定係出嚟遊行啊！咁所以而家咁難得係有一次，即係有不反對通知書嘅民陣舉行嘅遊行情況之下咧，請大家務必要出動。 再下一城，即係計區議會選舉之後，我覺得亦都係再下一城。即係我覺得而家係要大反攻嘅時候。 你睇下英國、澳洲。加拿大而家都商討緊相類似美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呢類型咁樣嘅 Net Just Nation 啊，所以我哋要繼續係去向全世界發放香港人冇放棄，繼續爭取呢個信息啊！ 加拿大就已經開始討論緊啦，咁就有份參與嘅Kenny Chiu 咧都係我認識，我喺温哥華度同佢一齊做過節目添嘅，即係有一次，即係加温哥華嘅城寨節目。 咁佢等啲燈射到你先，你暗咗。 當選咗呢個嘅國會議員，咁亦都嚟過香港睇區選去，嚟香港睇區選，咁啊成即係。呢、這個攬炒包好犀利嘅，佢邀請咗國際代表團， 是啊、 加拿大嘅呢個 Kenny 係其中一個。 而家有啲德國嘅國會議員喺嚟咗香港㗎，係係 啊！ 大家唔好睇小，以為攬炒包淨係搞呢個， 佢真係做國際連線㗎，講 真 㗎，真係 國際連線啊！邀請國際嘅觀察團嚟睇， 感謝佢哋 睇選舉啊！日本啦、 啊，係啊， 日本嗰個好出名啊，其實嗰個教授，咁啊亦都有唔同國家國會議員睇完之後知道、哦，就嗰個情況，而家嚟料啦，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嘅除咗美國。Donald Trump 簽署了這個香港人權法之外呢，那 我話最重要嘅眼睛五國咧，其實澳洲而家英國、澳洲、加拿大。咁如果你話澳洲、英國、加拿大做，紐西蘭一定做。 嗯 嗯，係嘛？嗯，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目標，就係咧眼睛五國聯合制裁呢一啲殘害香港人嘅警察，違反人道嘅官員同埋共黨嘅幹部。 嗯， 呢個就係我哋嘅目標，唔係玩我哋，而係我哋通過各種各樣嘅手段，係要話俾人聽，我哋。鬥志繼續係旺盛，越戰越強啊！其實 多條戰線㗎，唔係淨係民主派議員啦 ，Alan Leong 啊、李卓人啦、啊，仲有 李卓人去澳洲啦、游說啦、 黎恩浩啊咁樣，唔係淨係佢哋。 張坤陽佢哋啦， 好感謝佢哋幫手啦，仲有即係 大專界、 眾志啦、 國際代表啦，係啦， 管聰啊、黃之峰啊咁樣，咁但係連攬炒吧嚇喺網絡上邊發起嘅國際連線係繼續進行當中㗎，係嚇我哋。對得住前線的手足，多線並行地係去繼續推呢個運動啊！我哋知道係好痛苦，血淚交織過去嗰六個月，咁但係我哋冇停過噶。 同埋，我覺得今次係會上另外一個嘅台階嘅，即係香港人咧已經係因為實際上我哋堅持咗咁耐。 係 政府所講嘅，無論用以亂制亂啦，包括你見到洪水喺區選之後即刻好翻啦。港鐵在區選之後即刻回復翻呢個， 即係離曬譜啊！港鐵你，但如果大家有留意佢平時封咗嗰啲咧，突然之間整起曬㗎， 突然間搣曬， 其實只不過係 搣曬嗰張嘢啫嘛， 嚇！即係無端端唔入得卡嗰啲，突然之間又冇問題㗎，係即係擺明係做戲啦，係。 咁所以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但係咧仍然咧，即係黎明行動咧，其實係好慘烈， 係 中大、理大嘅慘案，嗯、但係亦都政府係製造咗好大嘅不便。俾啲市民翻工，咁啊意圖喺區選之前逆轉嘅民意，所以點解佢哋嘅報告上去中央就話區選如期進行，就是、因為佢哋諗住咧就係可以咧喺區選裏邊打敗呢個反建制嘅人士，咁就喺國際社會裏邊就話你睇下呢啲暴徒。俾市民唾棄啦！ 而家係死死地氣，嗱開翻呢個嘅洪水啊！咁但係東鐵嘅大學站仲未開翻㗎， 5億喎、 啊，又話東鐵債，佢唔係話裝修，佢而家話重建啊！ 啊！ 而家可能到今年年底，甚至出年年頭都係局部地開翻咋。 喂，大佬，東鐵大學站就其實一個簡陋嘅車站嚟 嘅，開翻嘅咋已經係，即係換句話講，佢哋嗰種攬炒嘅話咧，去到一個極致嘅係。 大學站大家都知道，根本就唔係一個大站， 係 其實一個好簡陋嘅車站。 嗯、 我想問下何來五億中間有幾多人代咗幾多億咧？又即係呢啲就係不知所謂，我覺得。 二號橋已經擺曬石屎等喺嗰度啦。嚇行唔到入去㗎啦，佢已經第一時間即係解封之後就即係堵塞咗嗰度啦，被即係去禁止嚇、啊，即係日後如果再有大三罷嘅話咧，有市民喺嗰度擺一啲嘅雜物去令到吐露港公路行唔到㗎係。 所以我話咧，呢、這個每一次點解都係出乎意料之外咧、 嗯， 除咗香港人進化之外咧，我覺得今次係大家嗰個情感嘅投入啊、 嗯， 即係個 bonding 好強。即係唔容易俾人分化， 嗯 啊、最衰都係嗰啲勇武啦，最衰都係咩啦，搞到大家翻唔到工啦咁樣。咁希望就係和你飛篤灰啊嘛，割席啊嘛。咁變咗。 今日最新嘅民調咪就係咯，仲有40%嘅人俾警隊零分。我而家諗緊另外60%人，佢應該要講埋嘅 嚇。係俾幾多分？ 幾多百分比嘅係俾10分？幾多俾5分？幾多唔合格？或者幾多係合格？你又會知道咧，唔係淨係講40%人零分啊。 唉，所以冇辦法㗎啦！我話俾你聽，這個政府背後嘅政權，這個中共落後到不得了，係咩？佢仍然以為咧就係以亂制亂，大亂之後大治。我都話呢啲毛澤東嘅手法，令到30年嚟1949至1979，中國陷入全國動亂嘅邊緣，國民經濟崩潰，都唔受到教訓。香港人點解會係一個福地？係因為嗰30年嚟，嗰啲人冒住生命危險，攬住個車胎、車內膽啊！游水落嚟嘅有啲俾鯊魚釘咗嘅，其實我哋當年點樣去喺梧桐山嗰度救助呢啲偷渡客，記憶猶新。因為我姨媽喺粉嶺耕田嘅，佢係上去嗰度去帶啲飯夜晚。 係啦，真係帶啲飯團。 大佬，我就話有啲撲街真係恩將仇報嘅，而家即係嗰啲 洗咗腦啊， 發咗達嗰啲撲街啊，嗰啲游水落嚟之後做生意發一達嗰啲撲街。大佬，當年香港人點樣救助佢哋？佢哋逃避呢個暴政嗰陣時，香港今日被暴政肆虐。他們竟然選擇站在暴政這邊，只是眼中只因為一個字錢、所以說這些沒有靈魂的人呢，我信報應的，其實、真的，我覺得將來會報在他或者他們的家人身上， 是吧？ 我覺得是有報應的。 這個方向報，方向日報，昨天這個長洲附近有1.4級的 地震啊嘛，嚇咁啊！今日嘅頭版咧就竟然講話呢個政府啊無能啊， 啱啊！嗱，我覺得做得好啊呢個新聞。 咁所以咧就有地震啊，呢個係天險啊，仲有啊又話有啲堪輿學家就話鼠年又有鼠患啊咁樣，再加埋呢個豬年有豬瘟啊，中國大件事啦咁樣啊係。 咪大家都知啦，我覺得即係你而家究竟香港發生咩事？如果到而家仲係俾警察呢個滿分嗰啲人。其實就是這些來的，其實人一藍腦變殘的，即其實所謂藍絲，藍絲什麼意思呢？眼中根本就是沒有信念，只有利益的人，他以為靠近權貴，依附現有的利益分配秩序，他就可以得到利益，但我告訴你，其實現在已經的時代是會改變。我想問一下，如果你是 Starbucks 的老闆，你會不會再給這個美心去代理 Starbucks 呢？你認為現在12歲到22歲的人，未來那10年會不會再幫襯 Starbucks 呢？當他們成為這個即係呢啲咁樣嘅飲食消費嘅主力嗰陣時，即係呢啲人咧老變殘。如果俾我而家嗱嗱臨，即刻換咗個代理啦，賠翻錢俾美心。如果唔係美 Starbucks 個 brand 啊，喺香港係玩完咯，話俾你聽，係咪？我就係話呢個人香港人嘅決心嚟嘅。你見到界地鐵咁辛苦，都仍然堅持到而家，唔搭地鐵。花多一倍時間翻工， 發刑警令到地鐵收少16億。 巴士嘅 巴士就上升咗，上升15%，10% 啊，係啊， 10%啊， 咪咯，我話咁都做得到呢個慘過戒煙啊，戒地鐵真係，我哋生活成個生活習慣嚟。 既得利益者因為唔能夠身同感受喺生活體驗上邊，喺過去六個月。都冇好痛苦地體驗過受到警暴糟質，食過催淚彈嚇。呢個同阿蔡子強做嗰個區選之後嘅階級分析結果咧，係真係吻合嘅喎嚇。跨階層嘅，基層好，中產好，住喺私樓嘅好，住喺公屋嘅好，全部點解會民意海嘯咧？就係因為佢哋受過啊嘛。冇受過啲豪宅半山嗰啲，未食過催淚彈，未試過喺屋企都俾人射粒催淚彈入屋嘅話咧，咁所以咧就繼續過去嗰種投票取態。 射到入屋企啊，大佬火燭啊！ 係啊，佢有個分析就係嘅，全港嘅地方啊，就係少量嘅呢啲冇受到警暴影響嘅社區嗰啲嘅人，嗰啲超級有錢嘅人，先至會喺今次嘅區選嗰度，先至冇改變佢嗰個嘅投票取態，令到自由黨好或者嗰啲建制派好咧，係可以苟延殘存，保得住去剩翻好少量嘅區議會議席。 咁其實係咪應該帶啲 popo 去嗰啲區咧？ 係咪應該係示威者？ 示威者帶啲 popo， 衝子下次咧喺嗰啲地方嗰度衝， 即 係去嗰度 咧食下。博富林啊，舊山頂道啊， 嗰班咁嘅友仔，嗰班咁嘅富豪，嗰班即係既得利益者。 唔係所有自由黨贏咗嗰啲區。 吉到肉唔知痛，當你食個催淚煙，食個催淚彈，你就知死啊！ 咪去所有自由黨贏咗嗰啲區嗰度去集會咪得咯？ 係啊， 係啊，咁呢個 popo 就到啦。跟住就催淚煙啊，就套餐啦，咁咪得咯，咁咪下次就玩完噶咯，佢哋。 所以真係針唔吉到肉唔知痛，即係係缺乏同理心。啲藍絲係缺乏同理心，有大量嘅片段，有新聞實際發生過嘅嚇，有大量呢啲嘅超顯示警報， 覺得 自己冇受過之後咧，就繼續眯埋眼，繼續自己嚇平衡時空咁樣生活。 好啦，嗱，休息一陣先，節目。休息之前就叫大家用呢個 FPS 過數快咧，轉數快就係26296640。咁有人就話 PayMe 點解唔收啊？咁因為有啲技術性嘅問題要同 Hong Kong Bank 要解決，咁所以咧就呢個 PayMe 暫時咧我哋就冇辦法接收到大家嘅貨金嘅。咁如果大家支持我哋咧，就係呢個轉數快 FPS 26296640。嗱，記住啦，如果你哋想參加，係啦，想參加呢個嘅星期日啊，我哋呢個。連珠大遊行的話咧，咁咧就係記住WhatsApp 我哋6731-1717，6731-1717，用 WhatsApp 報名，咁就12點喺我哋書店呢度集合，咁然後咧就我哋會帶合照啦，咁然後就會去出發去香港島，諗起都過幾個人嘅，如果咁多隻好似小紅維尼一齊搭車咧，真係好啦，休息一陣先，諗起都開心啫。 今次搞到會的特色是什麼呢？是個自由選擇很大的，它其實呢就先是有這個沙律，然後呢就有大盤，然後呢就有小食，然後呢就有飯麵類，然後呢就還送了這個甜品和飲品。